这就再一次证明。那你说眼睛花不花？谁看着你眼睛花不花？这能不能瞅出来你眼睛花不花吗？ 对呀、 啊，说这个不容易瞅出来。哎，你瞅我头发，这个头发掉没掉？这你能看出来？ 就是 秃没秃顶，你能看出来？ 光泽也看出来、啊。 对呀、啊啊，说这头发发亮， 嗯， 你眼睛能发亮吗？ 就是。 是不是 光泽 光有光泽， 这也是营养充足的一个体现哈、 但是这个呢也不能足以说明皮肤， 嗯， 那其实来说应该皱纹很多吧。 对呀、啊、你这个眼角纹呢很轻很淡呢、啊、嗯， 那这皱纹原来是五十多岁就是长很多吗？ 嗯， 这个头抬头纹都很多吗？ 嗯， 现在皱纹开始减少了， 真是越活越年轻啊。 皱纹减少了，就我说眼睛花没花你不一定信。 对 说皱纹减没减少，这能眼睛能 藏不住的哈。 这是能看见的， 就是 能看见的、 嗯、 头发能看见的，皱纹能看见的。你说这个这皱纹它怎么还减少了？因为有人， 你也没做拉皮什么的哈。 对呀、啊、要我说再一次证明这个相互转化相互调节，你说别的都证明不了，说你吃什么好药什么好营养你都调不了这个阴，只有这个阳能调了这个阴。 嗯， 是吧，这个一个人老不老你就听声， 就是 就听说话声音， 嗯， 说话声音没底气， 嗯， 是吧，有气无力的， 就是 那老年人都是有气无力的。 那你这声音特别洪亮哈，思维特别清晰， 是， 嗯， 那你从我这声音上你这也能看出来啊， 能感受。 那凭什么这个你是个农村出来的， 嗯， 我是出过大力的人，遭过大罪的人， 说这个到老容易做病才对哈、 啊。那应该是一身的病啊。 就是啊，那年轻吃那么多苦哈、 啊，那扛那麻袋哈、啊， 就是 那一麻袋那扛大米一袋子二百斤。 这个有句俗话叫伤力是吧？ 伤力， 对呀、啊， 对， 这你就是有伤力这个。 那就是伤力啊， 经历哈、 啊。在农村那活多累呀、啊。 就是、 啊，那扛麻袋有时候一天天那么扛。 这个有一些农民哈、啊，过劳过累，到老了，你看他弯腰驼背的啊， 弯腰驼背啊， 你看你这身板、 哎，对呀、啊，你看我是弯腰驼背 是吗？ 他、嗯、也不弯腰驼背， 跟年轻人一样。 有人就说过我，嗯、你是不是当过兵？ 就是 啊，我说没当过、 嗯。 哎，他说那你身板怎么这么直呢？等你老了， 硬朗哈。 哎，那都老了，身板也还这么直。 嗯， 这就是证明摸得着看得见的，咱说是吧？摸不着看不见的就别说了。那我在那糖厂，那扛了个。一天上俩班儿，就扛那甜菜疙瘩哈，那筐啊，那一筐好几十斤，扛就得跑啊。 哎， 完了还扛上跳板， 嗯， 坐火车嘛，那一筐甜菜疙瘩到那里头，跟那甜菜板那个板跳下来，就这么这么跑。 嗯， 那三九天呢，那衣服湿透啊， 嗯， 把那衣服往地一搁，那一会儿冻得像块大板似的，就出那汗。 就是，我记得你讲你小的时候，那个不是说抗污人，是人物抗哈、啊。 嗯。 受那个寒冷哈、 啊嗯， 那个潮湿。 对呀、啊。 你看这个到老了，非但什么病没有，还越来越好啊， 嗯、 越来越健康。 净是遭罪的事儿。 就是。 净吃苦遭罪事儿、 嗯， 净是往下减分的事儿。 就是呢。 那不都是做病的事 儿？嗯。反常哈、 那晚上为了家里的生活条件好一点， 嗯、 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就接鱼。就在那晚上就稻田地稻埂高刀抢平了高跷啊抢平了，然后顶铺点青草，晚上往上一躺，上面盖块塑料布，就那一宿宿在那躺着，你说那能不作病吗？ 潮气 潮气湿气， 就是啊， 是不是？ 嗯， 就说呢遭了那么多罪，那么呢这个能证明用这个阳调身体好，身体好健康它自然就长寿，就包括皮肤，说皮肤有人就说你这个七十来岁的人这皮肤哈，就是比年轻人皮肤还好，颜色也好，皮肤也细腻， 嗯，红润啊。 比如说我坐地铁， 嗯， 那坐车他就堵车，坐地铁快，下面前吧，这胳膊哈，就是这个就扶那个地铁那个把手嘛哈， 嗯， 有时候就这么扶着嘛啊，那穿半件衣服嘛，哎，我一瞅我这皮肤哈，咱是老人呢， 嗯， 那年轻人，有的小女孩那皮肤都没我这个好，这一瞅。是吧，它有光泽， 对， 有弹性， 对， 一般老了就像姑娘皮儿似的，就抽出来， 对， 是吧，是、 嗯、 这么大岁数一看还有光泽发亮、 嗯、 有人就说像你脸色这么发亮的人，他说我看的是第二个， 哦， 就这么多年我看的是第二个， 满面红光、啊、真是， 对，说脸发亮， 嗯， 你看 我们做节目哈，从不打粉哈， 对， 从不需要化妆， 就是上电视台做节目、 嗯， 要化妆，我 拒绝化妆。 我一般我都不让他化， 拒绝、啊。 我说不用化妆，

它就安全了， 补缺补漏哈。 对呀、啊， 嗯， 哎，就是 补齐不足，嗯， 一个是抵挡敌人病菌病毒，一个是调我们的阴。 对， 你看，就是怎么能经常保持婴儿七天， 嗯， 那个数量没有别的办法， 嗯， 我们就得往里补。过去呢，咱们不明白，是吧？他不知道啥为阴，啥为阳， 嗯， 怎么能阴阳平衡？过去他不知道， 嗯， 那今天我们知道了。知道了啥是阳，那我们就天天增丁，天天往里补， 对， 这个就能长寿， 多多益善啊！ 哎，这是微生态学、 嗯、 啊讲的。那么李时珍在几百年之前，他呢对这个有益菌， 嗯， 那时候他看不见呢，不知道有益菌呢，他管它叫仙家酒，那个佛家呢管它叫醍醐， 嗯， 啊， 就是发酵的一种饮料，当时 对，就是发酵一种发酵的。食物， 食物啊， 它是液体的 哦。 你像馒头呢， 嗯， 那是固体的， 嗯，就是古时候的微生态。 最后微生态、嗯，但它不叫微生态， 嗯，对， 它管它叫仙家酒。 嗯， 那个李时珍他说，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嗯 啊，醍醐，啥为醍，啥为醐，有益菌为醐、 哦， 发酵物为醐、哦，酒为醍，合在一起为醍醐， 嗯， 所以李时珍就给这个。微生态有益菌，就做了一首诗， 嗯， 这首诗我觉得又能这个充分的说明，它能让人延缓衰老， 它的妙用哈， 延长寿命， 就是李时珍对这个微生态的一个表述和见解哈， 对， 哎，那总结吧， 哎，他说啊，仙家酒，仙家酒，两个葫芦成一斗，五行酿出真醍醐，不离人间处处有。丹田若是干枯时，咽下纵楼任枯朽，星辰和他一生余，返老还童天地久。就在那个时候他都没看见有益菌是啥， 嗯， 他能把它做一首诗， 嗯， 把它比喻成像仙家酒一样。啥是仙家酒？仙家酿的酒，仙家酿的酒，那是干啥的？就是长生不老。 对呀、啊、 长生不老的酒， 他怎么称之为仙呢？ 对呀、啊，不死为仙，称为仙家酒，五行酿出真醍醐。 这里边的五行指的是， 他这五行之前我讲过， 嗯， 他说用五个步骤， 哦， 五种方法， 哦， 啊，就是说这个醍醐，啊，仙家酒， 嗯， 都是奶，哎，一般来说牛奶，多数用牛奶，用羊奶的少，因为牛奶多，这个把牛奶呢就给它发酵，发酵以后呢。它就变成酸奶了， 嗯， 这个酸奶再把它做成奶酪，奶酪呢再做成生酥， 嗯， 生酥再把它加工成熟酥， 哦， 最后呢把熟酥加工成醍醐。 这个五行指的是五道制作程序， 哎，五道程序， 哎，工艺， 五行酿出真醍醐， 哦， 就是最后它就变成醍醐了， 嗯， 哎，不离人间处处有，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酸奶了哈， 它不是酸奶啊。 嗯， 那叫醍醐啊，那叫仙家酒啊， 和我们现在酸奶还不一样啊。 酸奶是第一步 哦， 你把那个奶自然发酵，它就变酸了 哦， 这是第一步。人家把这酸奶又进行了第二步加工， 又加工了， 又变成奶酪 哦。 奶酪人家也没说到这里为止了、 嗯， 又把它通过一个特殊工艺把它变成生酥， 嗯， 猪油茶那酥， 嗯， 把这生酥然后再加工成熟酥， 哦， 最后把熟酥。变成醍醐，变成仙家酒。 那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技术了啊！ 对呀、 啊，嗯， 这不是今天这说什么微生态之计， 嗯， 但我们今天还真的不明白了。 就是呢， 您你看说李时珍在几百年前说不离人间处处有，那时候家家都有。要为啥我之前说呢？ 就那个时候就非常流行了。 那已经流行了。 就是啊， 那时候就已经有了。 嗯， 这个家家有，不离人间。有老百姓做的吗？ 就是啊， 是不是、 嗯、 处处有， 嗯， 就家家都有。但是那个时候他能做到这个醍醐， 嗯， 是不是？那咱们今天呢只能做到酸奶。 对呀、啊、 奶酪。 就是啊， 这醍醐咋做，生熟咋做，熟熟咋做，往下 失传了哈， 就没有了。 嗯， 但是呢我说吧，不管他做出醍醐也好，做出仙家酒也好，他毕竟都是自然发酵， 哦， 里头只有乳酸杆菌、醋酸杆菌， 嗯， 球菌、链球菌， 嗯， 唯独没有双歧杆菌。 技术有限哈，